今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19-31，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挥身山仓，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丢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仓。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舔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阻隔，以致人要从这里过到你们那里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很高兴请到杨顺仪牧师今天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有钱人要落地狱吗？请杨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有钱人要落地狱。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呢，不惊不惊，或者即刻就呀，是啊，我不是有钱人来的。其实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我们都知道记载了很多耶稣讲过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很特别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比喻，叫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其实呢，严格来讲呢，应该叫做财主与乞衣的比喻。很特别，这个比喻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财主呢是无名无姓的，但是这个乞衣呢，耶稣是给个名字的，他的名字叫做拉撒路。不过大家呢不要搞错，他不是马大马利亚那个弟弟拉撒路，即不是那个呢耶稣将他从死里复活那个拉撒路。这个乞衣的名字那么巧又是叫做拉撒路。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或者是读过这个比喻的。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跟我是不是一样，都觉得有些地方是很难解和很难明的。譬如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那里耶稣刻意要提到亚伯拉罕和拉撒路的名字，为什么呢？财主生前享乐，死后却要在阴间受苦，究竟他错在哪里呢？他做错了什么事呢？另外就是拉撒路生前他受苦了，但死后却是与亚伯拉罕同在，是什么意思呢？关键又在哪里呢？耶稣讲这个比喻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我们明白什么道理呢？今天呢，我就尝试跟大家去探讨这些问题，解开这些疑团。这个比喻呢是分为两部分的，很明显的。第一部分呢是描述财主和这个乞衣拉撒路生前的境况。 第二部分呢，就是描述他们死后的境况。我们现在一起看看第一部分，就是这个财主和这个乞衣他生前的境况。比如一开始呢，就提到有一个财主，耶稣怎样描述这个财主呢？他说这个财主呢，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的衣服，天天奢华享乐。用今日现代人的讲法呢，就是说这个财主全身都是着晒名牌的，名牌衫、名牌手袋、戴名牌表，天天呢都出入名牌的饭店，而且呢经常宴请亲朋好友吃好嘢嘅。嗱，呢啲咁样嘅有钱人呢，其实今日都见唔少，我谂喺美国好多添，似乎问题唔大嘅喎。嗱，佢哋有钱，消费得起，可以刺激下经济，对社会系有贡献嘅。喺经济学嘅角度嚟讲呢，系好事嚟嘅喎。嗱，我哋睇睇嗰个叫做拉撒路的乞衣，他不单止没有生产力，他连消费的能力都没有，而且全身都生了疮，简直是社会的负累，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是坏事来的。这个就是一般人的逻辑和价值观了。这个就是财主和乞衣生前的境况。现在我们进入比喻的第二部分，就是他们死后的境况又是怎样呢？我们首先看22至24节。这个讲到他们两个死了之后呢，这个乞衣呢竟然被带到去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又怎样呢？财主去落到阴间嗰度受苦，佢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见到拉撒路喺亚伯拉罕嘅怀里边，于是佢就大声讲啦。佢话：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啊，打发拉撒路嚟啦，用指头沾啲水，等凉下我个舌头啦，因为呢一度嘅火焰里边，我好辛苦啊。嗱，大家睇到财主同埋这个乞衣死了之后的境况呢，是出人意表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两个人他们生前和他们的死后竟然是180度的逆转。生前拉撒路这个乞衣是被放在财主的门外，死了之后却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生前这个财主天天奢华享乐，死后却是落到阴间不断的受苦。生前这个乞衣是求财主在桌上边掉落来的零碎来到充饥的，死后财主竟然要求翻这个乞衣用指头沾啲水来量下他的舌头。按人的逻辑呢，怎样推都推论不出这样的结局。我们心中不禁要问，究竟这个财主他生前做了什么坏事呢？他只不过是富贵一点，难道有钱人死了之后就要落地狱受苦？这个乞衣生前又做了什么好事呢？他只不过是挨过穷，难道挨过穷的死后就可以享福？来到这里呢，相信大家都仍然是摸不着头脑的。我们呢看看当时财主他怎样是恳求亚伯拉罕去打发拉撒路来量下他的舌头啊。但我们呢又看看呢亚伯拉罕怎样去回应了。在25至26节嗰度，亚伯拉罕就话：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亦都受过苦，而家佢喺呢一度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嗱，呢度 亚伯拉罕根本冇回应到，冇回答到啲乜嘢，只不过系重复佢哋而家嘅状况啫。跟住喺26节嗰度，佢就话，其实佢向财主解释点解佢爱莫能助，点解佢唔能够打发阿拉撒路去到佢嗰度攞啲水湿下佢嘅舌头。原来喺佢哋之间系有深渊限定，以至到人唔够能够从呢一边去到另一边系唔得嘅，系做唔到嘅。咁嘅意思系乜嘢咧？就系话原来死后嘅境况咧已经成咗定局啦，冇办法再改变，一切系必须喺生前作出选择同埋决定嘅。咁啊，提到生前咧，呢、这个财主即刻就谂起佢五个仲喺世上嘅兄弟，于是财主就即刻话啦：，我早话，既然系咁样，咁就求你打发拉撒路去我父家，因为我仲有五个兄弟啊，拉撒路可以同佢哋讲见证，免得佢哋好似我一样嚟到呢个地方受苦啊，咁样。财主根本都唔去理会什么深渊限定啦，佢只系恳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为佢五个仍然在世嘅兄弟嚟到去作见证，帮助佢哋作出一个明智嘅抉择，唔使死后好似佢一样咁样受苦。究竟系乜嘢嘅抉择呢？嗱，稍后咧我就会再翻嚟呢一度讲。而家我哋继续睇下佢哋两个人嘅对话先。喺29至31节嗰度咧，亚伯拉罕就话啦，佢话佢哋有摩西同埋先知嘅话可以听从噶。财主就话：我祖亚伯拉罕啊，唔系噶。如果有一个从死里边复活嘅，到佢哋嗰度去做见证，佢哋就会悔改噶啦。亚伯拉罕就话。如果唔听从摩西同埋先知嘅说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嘅，佢哋都系唔会听劝嘅。点解亚伯拉罕话，即使有一个从死里边复活，去到佢哋为佢哋作见证嘅，佢哋都唔会听劝呢？因为呢一个180度嘅大逆转。实在太唔合理啦，太荒谬啦，令人难以置信。大家谂下，有边一个会相信，或者系边一个能够相信一个生前富贵嘅死咗之后，竟然会过住好似乞衣一样嘅生活？有边一个会相信生前乞食嘅死后？竟然会过住好似财主一样咁样嘅生活嘅，又有边一个会相信生前冇做过任何坏事嘅人，死后竟然要下阴间受苦？又或者边一个可以相信生前冇做过乜嘢好事嘅人，死后竟然可以上天堂享福？真系好难相信。呢一个变化嘅幅度实在太夸张啦，太不合情理啦，就好似有边一个能够真心相信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嗰个耶稣，竟然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仲有，圣经仲话佢将来要翻嚟审判活人死人，有边一个？能够真心相信啊！有时我都会怀疑嘅。有人咧话自己信耶稣，只不过系当耶稣系另一个黄大仙、另一个观音、另一个菩萨。信耶稣只不过系想耶稣保佑佢呢样，保佑佢嗰样。一旦发觉耶稣唔肯帮佢，或者唔能够帮佢， 佢就会离开基督信仰，去揾第二个佢认为更加劲嘅、更加灵嘅神。有时我都会怀疑，有啲人佢当信耶稣系一种精神嘅寄托，或者系多一个社交嘅圈子，根本唔会相信摩西嘅说话，唔会认为先知嘅预言是会应验的。真心相信全然降服是一啲都不容易，好难好难先做得到。上帝对我哋嘅爱可以话完全唔合情理，唔合逻辑的。佢话喺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好难信，好不合情理，好不合逻辑的。所以救恩呢，不能够单单凭人的理性和逻辑去推论出来的。救恩必须要凭真真正正的信心去接受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 他想在场的人明白什么道理呢？他希望在场的人能够作出什么明智的抉择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为什么要刻意提及亚伯拉罕和拉撒路的名字呢？还有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亚伯拉罕被公认为什么？信心之父，大家都很清楚了。不过呢，在犹太传统，他们对亚伯拉罕是有不一样的诠释的。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亚伯拉罕是一个好客的人。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呢，好客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来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很喜欢接待客旅的，而且呢会用最好的食物来到款待他们的。圣经说呢，亚伯拉罕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就接待了天使了，其实即是接待了上帝，并且得到上帝的祝福。换句话来说，当时如果有人一提起亚伯拉罕，犹太人即时想起的不是信心，而是什么？而是好客、接待、款待这些的美德。好了，那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怀里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是出现过的，在最后晚餐那一天，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记载到，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他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就是这个字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在耶稣时代吃饭呢是席地而坐的，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坐在张凳上面吃的。这是一个图片，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呢是侧着身这样坐的。身体呢很自然呢就会落在别人的怀里。耶稣所爱的门徒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坐在耶稣的隔离了。所以在怀里的意思呢，是表示一同坐席、同台吃饭的意思。在比喻里面描述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大家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就是拉撒路和亚伯拉罕是一同在筵席上面吃饭。既然呢刚才都提到亚伯拉罕是出名 好客之人，连路过佢帐棚嘅人，佢都会好热情咁样嚟到款待。咁我哋不禁要问，点解亚伯拉罕只系接待呢个叫做拉撒路嘅乞衣，而冇接待财主？点解亚伯拉罕单单接待呢个乞衣拉撒路，而冇接待财主？我谂咗好耐，我谂到一个好可能嘅答案，大家唔知认唔认同？就系财主拒绝咗亚伯拉罕嘅邀请，冇出席到佢嘅筵席。唔系亚伯拉罕冇邀请佢，而系佢拒绝出席亚伯拉罕嘅筵席。点解佢会拒绝呢？其实好简单，大家谂下，经文话佢自己天天奢华宴乐，佢点会将亚伯拉罕嘅筵席放喺眼内呢？究竟呢位财主佢有几咁奢华？佢有几咁富贵呢？嗱，我哋可以参考一下亚摩斯书嘅记载。喺亚摩斯书六章四至到七节咧，先知亚摩斯佢斥责当时嗰啲安逸无忧嘅首领，同埋预言佢哋嘅结局。亚摩斯咁样讲，佢话：你哋躺卧喺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面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做的，又用大碗来到喝酒，用上等的油来到抹身。大家看不看到他们几咁的富贵，几咁的奢华？不过他们却不为弱失的苦难担忧。这里弱失就是代表以色列北国。所以亚摩斯预言，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身的人荒宴之乐必定会消灭的。财主咁富贵，天天奢华宴乐，他怎会稀罕亚伯拉罕的筵席呢？相反，那个乞衣，那个叫做拉撒路的乞衣是怎样？如果亚伯拉罕邀请他，他会怎样？他岂不是求之不得吗？他岂不是讲句通俗一点的吝反应吗？结果他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和亚伯拉罕一起吃饭。这个财主只是顾在在今生的享乐，结果他就失去了永恒的福乐。其实耶稣在讲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之前呢，耶稣还讲了一个有关于大筵席的比喻，是记载在前少少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至到二十四节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比喻。在比喻里面呢，耶稣就说，他说有一个人他大排筵席，咁啊，预先咧就问咗好多好多嘅宾客，问佢哋可唔可以出席。佢哋个个都话得得得，冇问题冇问题，我到时一定会出席。到咗开席嘅时候，样样都准备好晒啦。主人就打发仆人去邀请嗰啲客人入席啦。谁不知呢啲客人竟然有咁样嘅回应。他们众人一口同音地去推辞。头一个就说，我买了一块地啊，必须要看看的，请你准我辞啦，我不去得啊，不好意思。又有一个呢就说，我刚刚买了五对牛啊，我现在去试一试啊，请你准我辞了，对不住，我都出席不到了。另外有一个说，我刚刚娶了老婆，所以不能够去了。这些客人他用什么理由来推辞？ 如果用今日的讲法，就是说不好意思，我刚刚买了一间豪宅，我一定要去看一下的。那不是买之前就看了的吗？又有一个就说，我买了五部新车，我现在要去试一下，那不是试了先买的吗？又有一个就说，我结了婚没多久，我要陪老婆，不好意思出席不到。这些所谓的理由呢，全部都是和今生的享乐有关的。这班客人在临开席的时候才跟主人说他们出席到呢，对主人来说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侮辱。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些阿拉伯的部落呢，这样做呢就是开战的籍口来的。嗱，我哋嚟到呢度，我哋要睇一睇咧，呢个主人咧有啲乜嘢反应？喺第14:21-23嗰度咧，咁啊讲到嗰个仆人就翻嚟啦，将呢啲嘅事就话晒俾主人听啦。哇，呢个主人就好嬲啦，于是咧佢就对仆人讲啦：，你快啲出去到城里边嘅大街小巷，领嗰啲乜嘢啊？嗰啲贫穷嘅、残废嘅、瞎眼嘅、瘸腿嘅嚟。仆人就话啦：主啊，我照你个吩咐做晒噶啦，都仲有位喎。主人就对仆人话啦：咁你就去路上啊，同埋篱笆嗰度啦，勉强人入嚟啦，坐满我间屋。我哋睇到咧，呢个主人咧真系好嬲，好嬲。但系请大家注意喎，佢冇因为咁样而改期或者系取消筵席，佢马上打发仆人去邀请其他人嚟到去取代原先邀请嗰啲。呢度讲到嗰啲贫穷嘅、残废嘅、瞎眼嘅、瘸腿嘅，就系喺圣经里边经常被提及、被关心嘅嗰啲边缘嘅社群。他们被社会唾弃，只能够靠乞食度日，就好像这个拉撒路这个乞衣一样。他们同那些很有体面的财主呢，刚刚就成为很强烈的对比。经文又提到说去路上和篱笆那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去邀请那些城外的人，也就是外邦人，包括今日的你和我。所谓勉强人进来呢，不是说要用武力强迫他们入籍，好像黑社会踢人入会那样，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要很用心用力去说服和鼓励他们入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都不认识这位主人，或者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是会被邀请参与这个主人的筵席。大家试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有人跟你说英皇查理斯三世要请你吃饭，你会不会相信？你一定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啊，你被人玩是不是，被人捉弄啊，是不是？所以仆人就要很用心很用力地去解释，消除他们的疑惑，让他们相信主人的邀请是真诚的，是真实的。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有时都是要很努力地向人解释的。解释什么？解释上帝是无条件，他真的无条件地爱我们每一个的，同埋佢真係将救恩白白嘅，係白白嘅赐俾每一个相信嘅人。只要我哋相信，就能够称义，就能够进入天国嘅筵席，就能够喺天国嘅筵席里面有份。所以我哋都要勉强人进来嘅。喺呢个大筵席结束嘅时候呢，主人点样讲呢？主人就话：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嘅人，没有一个得上我嘅筵席。先前所请嘅人，由于佢哋主动放弃咗自己嘅席位，结果点样啊？结果就令到原本冇份参加筵席嘅嗰啲边缘嘅社群同埋外邦人咧，竟然就获邀出席啦。对当时的听众来讲呢，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他们很惊讶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呢，在路加福音，如果大家细心看呢，你会看到有很多关于筵席的描述，有些呢是直接的描述，有些呢是间接的描述。在第十四章讲的这个大筵席的比喻呢，就是很直接的描述。到第十五章，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到最后呢，就提到大筵席，他不愿意参与爸爸为弟弟所摆设的筵席，其实都是一个筵席的描述，不过是间接的。到第十六章，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其实都是一个关于筵席的描述。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和刚才第十四章所讲的大筵席的比喻呢，是首尾呼应的。耶稣要提醒那些自以为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自然就必然可以出席天国的筵席。不是的，如果他们不珍惜不稀罕这个筵席，他们那一席位是会拱手让人的，到时就后悔莫及了，好像财主一样，再没有挽回的机会，因为有深渊限定。来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为什么财主最后要落到阴间受苦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财主错在哪里，他做错了些什么。主要呢是有三方面。第一，当然不是因为错在他有钱啦，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亦都是出了名的有钱佬来的，他拥有很多的牛羊仆婢，所以财主的错一定不是错在他有钱的，有钱是没有罪的。财主错在什么？错在他沉醉于今生现世的享乐，错在他不在乎、不稀罕、不珍惜亚伯拉罕的邀请，所以他没有出席到亚伯拉罕的筵席，他没有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第二，财主错在哪里？财主错在他没有接待拉撒路。刚才一开始我都有问，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要提到拉撒路这个名字呢？拉撒路这个名字是有什么意思的呢？原来拉撒路的原文就是恩慈怜悯。在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里面，恩慈和怜悯正正就是财主死后最渴求的。财主乞求亚伯拉罕怜悯他，打发拉撒路去用指头沾一些水凉下去的舌头。他恳求亚伯拉罕怜悯他，打发拉撒路去那五个仍然在世的兄弟那里向他作见证。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说，我不是已经将拉撒路恩慈怜悯放了在你门口咯，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接待他？他天天在你门口等候被你接待。原来 拉撒路是上帝怜悯财主的器皿。如果财主愿意接待拉撒路，整个故事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在人的眼中，拉撒路是个废物，是社会的负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拉撒路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一个怜悯的器皿。接待拉撒路就是接受上帝的恩慈怜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恩典的记号、怜悯的器皿可能一直都在我们的门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等着我们去接待、去接纳、去接受。大家有没有都想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被遗弃的、不洁净的，或者是跟我们的关系破裂的人，甚至是仇人，可能就是上帝派来怜悯我们的器皿。上帝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是出乎意料之外，很多时真的不能够用我们很有限的智慧去推测出来的。第三方面，财主错在哪里呢？财主错在他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说话，即是他没有悔改。记得吗？财主他欺阿伯拉罕，他说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那五个兄弟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的。但阿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没有用的，人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说话是不能够悔改的。人如果不悔改，复活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换句话来说，人如果不悔改，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复活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财主忘记摩西的律法，财主藐视先知的警告，即是他不将上帝放在眼外，怎能够悔改呢？悔改的心是很重要的。昔日施洗约翰，他对那些来到他面前受洗的犹太宗教领袖，他这样说，在路加福音三章八节那里，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那些石头中给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珍惜白白得来的救恩呢？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每一个主日崇拜，每一个团契或者小组的聚会，每一次的祈祷会，甚至每一次的灵修操练，都是一个属灵的完成，都是上帝向我们发出的邀请。千祈千祈不要随随便便就拒绝入席。当然如果因为身体不适病了，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性的事情要处理，或者因为要上班要不到假出席不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很多时我们听到的理由是什么？好忙啊，好累啊，不开心啊，没 mood 啊，哎呀，唔记得咗，哎呀，瞓过笼添，等等，呢啲唔系理由嘅理由。其实越唔开心，越冇 mood， 越忙，就越要出席呢一啲嘅属灵筵席， 点解啊？其实有心理学家做过够嘅，人喺长期嘅压力底下，对身体有啲乜嘢嘅影响啊？嗱，嗰个研究结果咧就显示，即使人喺长期嘅压力底下，只要得到适切嘅安慰、抚摸同埋鼓励咧，人系可以化解呢啲嘅压力，安然度过。所以顶姊妹，如果你正系面对好大好大嘅压力，你更加要翻教会，唔好逃避，让弟兄姊妹去拥抱你，拍下你个膊头，聆听你嘅苦况，用上帝嘅说话去安慰你、鼓励你。从来信耶稣、跟随主都系一个抉择嚟嘅。耶稣佢曾经提醒过我哋，要先坐低考虑清楚，点样喺取舍之间一定有嘅得失里边去做抉择。星期日嘅早上陪伴家人饮茶食饭呢，定系翻教会参与主日崇拜呢？重视属世嘅筵席，定系重视属灵嘅筵席呢？耶稣话要计算代价，要计算代价，要在得与失之间做取舍。来到结语部分，很想鼓励大家要珍惜机会，积极回应。对于已信主的人，要珍惜每一个亲近上帝的机会，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谨守我哋同耶稣基督嘅约定，人无论喺任何境况里边几艰难都好，要忍耐等候佢再翻嚟嘅日子。嗰啲未信主嘅，要积极回应上主嘅邀请，凭信心去进入救恩嘅筵席里边，趁住仲未曾有深渊限定的境界，就赶快去接受上主的邀请，在天国的筵席上面有份。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因为今生的境遇，或富贵或贫穷，或者做了多少好事坏事，而决定我们将来的结局，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将来的结局是决定于什么呀？决定于我们今生怎样去回应上主的邀请。无论是富贵或者是贫穷，只要我们心中时时刻刻渴慕天国的籍，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并且与摩西与众先知一同坐席，去享受天父为我们预备一个羔羊的婚宴。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好多谢你，如果不是你的恩典，如果不是你的恩慈，如果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根本是没有资格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你的筵席。求你帮助我们懂得珍惜每一个你为我们所预备大大小小不同的筵席，好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